览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严冬半夜，远处炮声隆隆，外滩戒严，中央银行鬼影重重。 那么消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呢？让咱们一起往上看。 外国记者一篇报道，揪出了怎样的惊天阴谋？ 在反复思量之后，蒋介石亲自圈定了一支只由3个人组成的核心团队。 如此绝密计划外露，揭秘者将面临何种危机？ 搁在当时，这可是要砍头的。 民间财富被巧取豪夺，老百姓付出的是怎样惨痛的代价？ 密运黄金被公之于众，引发挤兑惨案，政府信用全无。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一篇报道引发的血案。 我国军将士斗志昂扬，固若金汤。 1948年12月1日，子夜已过，上海外滩发布戒严。就在这个时候，一对漂夫从国民党中国银行的大门里闪了出来，他们两个人一组，吃力地把一个一个木箱从银行向码头扛去，四周一片死寂，我们能听到的只有漂夫们粗重的喘息和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夜深人静，戒备森严，他们到底在搬运着什么呢？箱子被抬上了早已在码头等候多时的海关缉私艇海星号。在前一天，也就是1948年11月30日的上午，海星号的艇员们就接到指令，待命出海。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到了第二天，12月1日凌晨1点，艇长下令出发。说是出发，但等走起来，艇员们才有些惊讶地发现，这趟航程未免也太短了点吧，基本上就是挪了一下。这是上海外滩的建筑示意图，尖顶的这座建筑是黄浦滩路13号民国海关总署大楼。缉私艇海星号就是在这个码头上等了一天，然后出发了。那他去的地方是哪儿呢？黄浦滩路23号中国银行码头。走路用不着5分钟的行程，这是折腾什么呢？海星号上的艇员不明白，直到看着挑夫把一个又一个的木箱往船上搬，他们才隐隐地感觉出来事情有些蹊跷啊。照片上的这小伙子当年就在船上，他是海星号的水手三副，名叫范元建。回想起当年那个神秘兮兮的夜晚，已是90高龄的老人家仍然记忆犹新。 那么船长就讲了，他说我们不要问这个什么东西，今天我们这个任务就上面交代我们问的东西能够平安的到目的地，这是我们的任务，旁人我们不要问。 往船上运的什么东西不知道，最终目的地在哪里不知道，整个事件似乎进行的神不知鬼不觉。但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人在做天在看， 如此隐秘的行动没等转天就暴露无遗。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场景，整个外滩区域都已戒严，路上是不可能有闲杂人等，而这些挑夫按照当时的说法都被称为苦力，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者，只知道干活。那么消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呢？让咱们一起往上看。所有的行动都被旁边楼上的一个人尽收眼底。防来防去，忘了防上。中国银行大楼的西面紧邻黄浦滩路20号，当年叫做华茂饭店，也就是今天的和平饭店。两座建筑中间的这条路现在叫做滇池路，当年叫做人际路。中国银行的侧门就开在这条路上，而这道侧门直通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这张照片的角度有些刁钻，左边是中国银行大楼，右边是和平饭店的北楼。当年挑夫们从人际路上的银行侧门出来，挑着担子向码头走去，从饭店北楼的房间里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看到就看到呗，又怎么样呢？真的不一样。当时住在华茂饭店目睹搬运过程的这位可不是一般的客人，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Weah。 想知道乔治·维恩是谁，咱们先得聊聊他工作的所在地，离得也不远。黄浦滩路17号，中国最早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纸《自林西报》，而这个乔治·维恩正是《自林西报》的王牌记者。我们在大陆、香港、台湾广泛搜寻，但很可惜都没能找到他的照片，所以只能以动画形象来代替。这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传媒前辈，高度的新闻敏感，让他在看到搬运过程的那一刻就想到了很多。1948年12月1日当天，稿件就发出来了。这一天的《自林西报》目前在上海市档案馆有所珍藏，由于原件已经破损得很厉害了，因此我们从中摘出乔治·维恩这篇报道，一起来看看他都写了些什么。以福州路、江西路和北京路为界的整个闹市区从昨夜11:30开始戒严，所有试图进入这一区域的行为都被阻止，人际路上的国际电台局被完全的封锁，即便是持有上海吴淞警备区核发通行证的报界人士乃至美军军车都被禁止进入这一区域。与此同时，一群苦力从中央银行里运出沉重的箱子，搬到了停靠在对面码头的船上。一篇短报道，两个大疑问。一，乔治·维恩看到的苦力都是从国民党中国银行侧门出来的，他为什么要写中央银行？二，从银行里运东西又怎么样呢？为什么非要如此大阵仗的全区域戒严封锁消息呢？让我们先来看看戒严的这片区域。按照报道的说法，福州路、江西路和北京路为界圈起来的这一片外滩建筑都有哪些呢？ 招商局大楼、海关总署大楼、自林西报报馆、华茂饭店、国民党中国银行等等，都在这个范围里面。而就在国民党中国银行旁边，这座不起眼的5层建筑就是国民党中央银行。 作为负责民国货币政策的主体，国民党中央银行大楼只设有办公室，没有金库。 而旁边的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其实就是国库。好了，第一个疑问解决了，挑夫们搬运的是国库里面，换句话说是国家的东西。那第二个疑问就来了，到底是什么东西需要这么森严的戒备呢？ 一眼就看出背后阴谋，这个外国记者的眼睛真的这么准？ 红衣队挑夫牵出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这是不是想太多了？ 蒋介石遗留日记曝光，桩桩件件披露内情，他所谓的单纯环境到底指的是什么？ 那么蒋介石所提到的那个单纯环境又在哪里？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一篇报道引发的血案。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硝烟弥漫，印刷的钞票到处纷飞。 您要是想买一斤玉米面，您就得扛上100斤的法币来。 蒋介石心里惦记权力，更惦记着国库里的黄金，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他就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太平轮不太平，难道真的是因黄金而起？ 有关这艘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最大的阴谋论，就是船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以至于必须掩人耳目，甚至在出事之后不惜沉船灭口。 大厦将倾，蒋家王朝逃向孤岛，留下多少未解之谜？ 60多年过去了，石碑上镌刻的黑色文字似乎仍在提醒着人们，太平轮的沉没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系列。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即便是从和平饭店的楼上，乔治·维恩也能看出来，黑夜、重弹、全区戒严，种种反常的现象混杂在一起，让乔治·维恩在没有实际看到箱子内容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判断，这里边是金子，政府正在清运国库，蒋介石要跑。从一队挑夫牵出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这是不是想太多了？靠谱吗？还真没想错。作为一名已经在中国驻扎了多年的王牌记者，乔治·维恩能够如此迅速地做出判断，依靠的绝不仅仅是当晚的表面现象。 反压迫、反饥饿、反内战，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在各地风起云涌的民主斗争中，人民所反抗的正是国民党统治下几大败相的真实写照。政治上，蒋介石一心剿匪戡乱，欲置中国共产党于死地，推行独裁。经济上，四大家族控制所有银行，贪污成风，官商勾结，大肆侵吞倒卖国家财产，无可救药。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如脱缰野马，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政治、经济都如此不得人心，军事上穷兵黩武挑动内战的后果，自然也可想而知。辽沈战役已经结束，47万国民党军队被摧枯拉朽一般的清出了东北。淮海战役打响仅仅5天，国民党精锐第7兵团就被人民解放军包围，10天之后全军覆灭，兵团司令黄伯韬自杀。据说在死亡当天，也就是1948年11月22日的下午，黄伯韬曾有感叹：“不是天亡蒋，而是蒋自亡啊！” 黄伯韬虽不是黄埔嫡系，但在国民党杂牌军当中也算得上是一员虎将。 如果说面对此前的屡战屡败，蒋介石仍然对战局存有一丝幻想的话，那么黄伯韬之死也许正是压垮他的最后一个稻草。 我们看到在这个淮海战役黄伯韬自缢的时候，当时蒋介石就在他日记里头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就认为他要另起炉灶。我们很确定就是在黄伯韬他自缢的那个时间点上面，他就决定他要把黄金给运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型纪录片《黄金密档》的制作人丁文静的采访录音。从他录音中披露的情况来看，淮海战役虽然打响还没多久，但黄伯韬之死已经让蒋介石做出了败局已定的判断。那么这篇日记的全文到底是怎样的呢？蒋介石的日记手稿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室，目前已经解密到了1953年。由于原档太过珍贵，所以我们只对其中最关键的内容进行了抄录。这篇日记写于1948年11月24日，也就是黄伯韬死后的第二天。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正应了黄伯韬的那句话，天不亡蒋，蒋自亡。民国政府之无药可救，蒋介石已经是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简简单单的一句另起炉灶，又将国家社稷置于何地呢？所谓另起炉灶，说白了就是要撤嘛。那么蒋介石所提到的那个单纯环境又在哪里呢？今天咱们都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台湾，但实际上在蒋介石最初设计的退路方案中，他至少有三种打算。 一，将国民党军队转移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其二，撤退至海南岛，以该岛为中心，东南沿海地区为屏障，作为国民党的坚守阵地。而如果真有一天西南东南都顶不住了，台湾就是最后的存身之地。如果我们把三种规划结合成一个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就是半壁江山了。 但打算归打算，从东北、华北、华中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蒋介石其实已经很明白了，剿匪戡乱实无胜算，之后怎么办还得台湾解决。1945年10月25日，侵华日军投降代表、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陈仪将军呈交投降书，台湾回归中国。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夫妇飞抵台湾进行视察。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踏上台湾这片土地，第一次就感觉很不错。作为中国沿海最大的岛屿，台湾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海峡做天险，最重要的是它足够单纯。1946年10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了台湾省光复周年纪念大会。站在蒋介石身后的那位军官，就是当时台湾省的行政院长官陈仪。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他在我们之后的故事中将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决心经营台湾， 蒋介石的动作很快，在写下日记后不到一个星期，1948年11月底的一天，由他手书的一纸密电就被紧急送进了中央银行总裁于鸿钧的办公室。要求简单而明确，在一个星期之内将金库的一半黄金运到台湾，即200万两。 影片中看到的在线场景依据的是于鸿钧的回忆录，而至于那封密电的原稿在哪儿，他也没有提起，可能是看完就给烧了。在接到密电的那一刻，于鸿钧的汗就下来了，这可是国家的钱，岂能说凭你总统一张手条想动就动呢？ 于鸿钧他当时是中央银行总裁，理论上站在当时的这个国家的角度上，他应该有一些心里有一些想法，但是最主要的他还是蒋宋孔家族的人。 这是纪录片《黄金密档》的制作人丁文静的剖析。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学过，民国四大银行当时全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控，而于鸿钧正是蒋氏家族体系内的人，只要蒋介石发一句话，他必须言听计从。 计划秘密抢运黄金，蒋介石计划用什么人走什么路？ 仗打到当时那个份上，军队的忠诚度其实已经不敢相信。 黄金市场风起云涌，买卖又出新招，玄机隐藏在哪儿？ 这一两黄金您是抢还是放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全城挤兑黄金，引发惨象连连。 不光是上海，在全国各地当时都出现了数十万人挤兑黄金的风潮。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一篇报道引发的血案。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存千金，无论何时无论扬起。